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生活不总是忙碌，偶尔也要给身心做一次有氧呼吸。开车半小时到这座城市的郊外，和亲朋挚友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在蒋福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在灵山漫步闲游，和朋友畅谈，释怀心情。在考老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品味乌云纷纷，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15日，星期四。来关注国内资讯。中国新闻网消息，北京市政府13日通报，2016年北京市 PM2.5 年均浓度较2012年下降23.7%。2017年治理大气污染，北京将着力落实散煤改清洁能源等10项硬举措。香港特区政府13日宣布，香港已成为亚投行新成员，香港将首次以成员身份出席亚投行16日至18日在韩国济州举行的第2届理事会年会。四川近日启动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明确员工持股总量原则上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30%，单一员工持股比例原则上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1%。西安市即日起进一步放宽部分户籍准入条件，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落户的年龄限制由35周岁以下调整至45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以及以上学历人员不设年龄限制。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有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全球很贵很贵的一个汉堡，这个汉堡呢是荷兰的一名大厨，是荷兰啊，不是荷兰，荷兰的一名大厨他做出来的全世界最贵的一个汉堡，用的真的是很贵很贵的食材和酱料啊。我跟你说里面有什么，这个汉堡2块面包之间都夹了些什么东西。日本和牛肉、黑安格斯牛肉饼、欧斯海尔德龙虾肉、鹅肝酱、白松露奶酪、日本水果番茄、鱼子酱、法国生菜和伊比利亚火腿。除了两片之间夹的东西很贵之外，它那个特制的酱汁啊，是由35只大龙虾、牙买加蓝山咖啡、马达斯加香草、藏红花和日本大豆搅和成的。 所以这款全球最贵的汉堡贵到什么程度啊？1785英镑，折合成人民币的话，一个汉堡啊要16000。当然，这个汉堡还真有人专门去尝了一下，跑去尝了一下啊、哦。但是尝之前呢，照例这个人是要跟这个，而且这个汉堡得了吉尼斯纪录，就是最贵的汉堡，还要跟这个吉尼斯纪录当中最贵的汉堡来拍张照片，是吧？纪念一下嘛，这多贵的汉堡啊！然后这张照片呢，会被餐厅的老板挂在一个名字叫做“有钱没树花傻缺”的照片墙上。 星期天的森林想念太阳，载着蒙古字的列车害怕孤单，蓝色海洋需要美丽终点，因为公路电影开始想去流浪。我相信不许的月亮，是两个爱上，我想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一样。你不一样，你不像，贪婪为爱而疯狂。你不一样，你让我胡思乱想。你不一样，你倔强，想你的话你不讲。 感动却忘 些我眼泪，除了你谁都不能给。见过你的美，我还能爱谁？我一路的追，你冷却不是回我的世界，走不出你背影的氛围。没有你，会面不追飞。会妥协的人不明白我自卑，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我真的以为要感动最完美的玫瑰，如果要分解我眼泪，除了你谁都不能给。见过你的美，我还能爱谁？ 我想城市的灯光。 一滴，谁是下千万分之一的温柔，却都找不到理由借口你时而停留、哦、听过一千一万遍坚强或者理由，却不曾好生一起度过一个春夏秋冬，飞越一千一万遍陌生城市的灵魂，却从不曾看过有谁真能够为我停留。一万一千一万遍坚强或者理由，却不曾好生一起经过一个春夏秋冬，飞越一千一万遍陌生城市的灯火，却从不曾看过有谁真能够为 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三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这前两天的时候，法国那个最年轻，应该算是全球最年轻的总统了吧，马克龙，他呢是去到法国西部城市叫洛里昂去参访当地的渔港。哇，那这个城市周边的人就开始蠢蠢欲动了，一定要亲眼见一下这位法国总统。那在学校当中呢，有6个16岁的当地高中生也是蠢蠢欲动，想要去看这位总统啦。但是问题是他们下午1:30的时候有体育课呀，于是呢这6名中学生啊高中生就翘课了。但是他们翘的理所应当，为什么？他们还准备了一张室友请假条，请假条上面写着，本人马克龙准许这些学生为了见我而翘课。见到马克龙的时候，这6名学生哎当场就把这个请假条拿出来让马克龙给他签字。马克龙当时看到这个纸条的时候也觉得很有趣哈，当然非常乐意的花了10秒钟把6名学生的这个请假条签了名才走。当时是边笑边签名啊，而且他身边是法国的外交部长，也是跟着旁边捂着嘴在那笑。不过我听说啊，这6名高中生回到学校之后，把这法国总统签的请假条拿给体育老师一看，体育老师哭着说， 早知道我也翘课了。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像是给我怎样，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有人，特别是我们作为前辈的啊，这考完高考已经十几年的，真的是要感慨万分哦。因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从大熊猫啊、中华美食、移动支付、车的各种类型、我的高考等等十多个关键词当中挑出一些，然后写出给外国人介绍一下中国。这个范围是非常的广，我相信不管是各个阶层的人哈、啊，都能够找出自己想说的话。你就想当年我们的那些作文题目是什么？梯子不用的时候请横着放，蝴蝶颜色的翅膀， 剧本修改谁说了算，60分的吻跟100分的巴掌，丝瓜藤和肉豆须。各位，虽然我们现在都已经考上了，但问题是我们都毕业了啊。唉，你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当年看到这些作文题目的时候经历了什么呀。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你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

You have the right to keep trimming, but anything you traded may be used against you in court of law. 你可以有权保持继续发 Twitter， 但是你在 Twitter 上所吐的一切槽都可以用到法庭上作为对你独立的证据。 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冬季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就要 你别拿一次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甜一点。跳起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爱你，别拿一次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Oh yeah， 我选择在你爱里沉醉， 我不在乎 着我脆弱，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爱你，别拿一丝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选择在你爱里沉醉， 我不 走走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真。 我是雪莱伊。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事情，如果你觉得当时可能想不太通啊，教你一个方法，没有关系的。如果当时想不通呢，不要着急，你过一段时间等一等，你再想，然后你就想不起来了。 蓝色天空看不懂，遗忘了彩虹，汽车拥挤像喧闹的蜜蜂，有谁特别留意我的面目？不管世界多精彩，不看任何。

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张家口市阳原县县委书记孙海东等一行来我市参观考察，并就帮扶工作进行对接。市长刘连杰、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副市长卢金丽热情接待了考察团一行。在考察座谈会上，刘连杰说，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三河和阳原结为对子，开展对口帮扶工作，两地各有特色，各具优势，而且都是处在加快发展的阶段，加强协作帮扶必然有利于两地间的优势互补，实现共同提高和共同发展。我市各级各部门将不断升级加力做好阳原帮扶工作，坚持多层次全覆盖，有限无限相结合的思 路，动员全市各层面广泛开展对口帮扶，用好有限的帮扶资金，不断拓展帮扶领域，扩大协作规模，提高协作时效，不断推动帮扶工作向更多形式、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座谈会后，考察团一行先后参观了惠福集团、燕达医院、燕郊植物园、中兴产业园和百世金谷产业园。以此次考察为契机，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我市将与阳原县在交流合作中增进了解、深化友谊，携手并进，共创辉煌。接下来，两地还将切实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全面加强双方合作，完成好对口帮扶任务。14号上午，我市召开防汛抗旱暨三夏生产工作会议，对我市今年的防汛抗旱和三夏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力争防汛抗旱和三夏生产两不误，确保我市不发生大的汛情和旱灾，确保我市三夏生产任务圆满完成。市委副书记王凤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王凤海要求，一要立即进入防汛战时状态，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的准备，清醒认识我市防汛的特殊地理位置，看到我市防洪工程的不足；二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确保险工险段不出事，扎实有效地搞好市区防洪，确保河渠行洪顺畅，搞好农田除涝工作，做好防汛物料抢险队伍调度，准确测报雨情灾情，做到防汛抗旱两手抓。三要协调联动，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实处，组织领导要到位，责任落实要到位，值班工作要到位。关于三夏生产工作，王凤海指出，三夏生产时间紧，任务重，各级各单位要牢固树立责不旁贷的使命感和争分夺秒的紧迫感，认真做好三夏收重管工作，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要做好小麦收割工作，做好秸秆焚烧工作，做好夏种夏管工作。王凤海强调，防汛抗旱和三夏生产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各级各部门要立刻行动起来，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措施上认真细化，在行动上紧而有序，把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努力夺取防汛抗旱和三夏生产的全面胜利。会上，副市长卢金丽宣读了三河市2017年防汛工作方案，副市长李海滨宣读了三河市2017年秸秆焚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齐心庄镇上下齐心，全员参与，镇村干部群众凝聚合力，积极开展清洁城乡攻坚战，通过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整治标准，周密部署，扎实有效地进行辖区环境整治，确保高标准完成整治任务。在下新庄村和肖里庄村，记者分别看到挖掘机、土石方运输车等大型设备正在清理一处沟渠，清洁后将彻底消除夏季垃圾堆放产生的恶臭气味。曾经的垃圾坑变成了现在的村民文化活动广场，村街道路焕然一新，村民们对清洁城乡工作赞不绝口。此外，齐新庄镇各村街还以粉刷宣传壁画等形式进行清洁城乡的宣传，使得清洁城乡工作深入人心，形成了上下齐心清理整治农村环境的宏大氛围。新环评法亮点解析，修改后的环评法弱化了项目环评的行政审批要求，有助于促使政府职能正确定位，提升行政管理效能，发挥宏观控制作用，强化了规划环评。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需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和审查意见的采纳情况作出说明，不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同时，新环评法规定，规划环评意见需作为项目环评的重要依据，且后续的项目环评内容的审查意见应予以简化，进一步体现出规划和项目之间的有效互动。另外，新环评法还加大了处罚力度，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

是瞬间。听歌的画面思念， 我们之间会不会有明天？炽热的缠绵能否重新上演？就算天已变，沧海成桑田，那些誓言还在人世流连。 终究消散成云烟，用青春容颜去交换爱恋，我也情愿无悔无怨。 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正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解读的人说呢，小的时候在这个钢琴商店买过一个玩具，然后呢营业员给我钱也找了，玩具也拿回家了，可是呢他说我到现在依然记得我当时玩具确实拿在手里的，可是回家之后就不见了，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我那玩具到底丢哪儿去了。您知道您的玩具丢哪儿去了吗？您的玩具没丢，就是你爸妈挺喜欢玩的。 爱情的弦子有一种灵妙古老的传说，因你看月光无愁长袖连孤舟，当爱你开口，我愿意为你换回真心天山乱水打破，希望爱情在你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有复活。 天山飞瀑尽雪起短暂的阴雪，经历过无数个秋冬，我的执着日渐的虚无，当鬓发霜把秋兰凄然归到绝望雪火中，纵然有丝依然挣扎垂死的梦中再无法振作，我我试过等待，也试过冷漠，试过飞蛾扑火，可狭隘的种种理由，每次听起来都是破了口。 依然是有雪雷陪着你，依然是陪着你一路上唠唠嗑，说一说你做过的那些傻事儿啊、糊涂事儿哈。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两位听众的留言呢，颠簸那头，如果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吃饭的哈，请把耳朵飞起来。这是李文龙分享的，说我最傻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过，有一次呢上厕所不小心扑通一下就掉下去了。还有大中午吃饭的朋友们，对不住你们呀。 阳光没了，下起雨了，要微笑一整天，会很累的，所以天苦了，话题没了，聊什么聊天的见面，会很累的，真的会的。 可不可以因为下雨不比永远晴天，虽然我没有太喜欢忧郁，可不可以让你继续，我想这是我的必须。 告诉我你不要再错过，你闪烁的眼眸仿佛有些我失踪，无法说出口，你快对我说，别害怕没有把握，告诉我你曾失去太多，告诉我你也害怕寂寞，我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挫折的伤痛，你快对我说，别让我不知所措。想念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不争难眠，告诉我你一样不争眠，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不争难眠，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摆脱过去失败挫折的伤痛，你快对我说，别让我不知所措。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一样不争辩，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一样不争辩，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 三，听若有情。

的留言哈，说当年初一的早上，哎呀，听着别人家开始放炮竹开门了，他说我跟弟弟呢当时正是在被窝里床上睡觉呢，听到别人家放炮竹心里就心痒痒的呀，于是呢就开始在被窝里睡不着觉啊，在被窝里擦火柴，这火柴一着呢，被子里的棉花也跟着着了。他说幸好我跟弟弟当时扑灭的及时啊，但是从那天早上开始，他们俩，他跟他弟弟啊，就不敢让他妈妈叠被子了，因为怕他妈妈看到被窝里的那个大洞。他说我们还盖了好久好久的破洞被子呢。哎呀，妈妈终于搞明白了啊，原来是这样啊。你呢做过哪些傻事儿、糊涂事儿哈？依然是欢迎你的互动。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呢，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给你拉进去啊。 多久了？我们没见面，但闭上双眼还有错觉。你问我那瞬间还在唇边。像回忆般温热，试着像风让细节复活了。那时候谁都没想过永恒、哦、我要永远记得那一天，我勇敢了，在这同样地点拥抱你的那一刻，突然觉得很感激我能活着。我要永远记得那一天，你微笑了，眼中闪着泪水，说你不怕孤独了，哭着对我说，不停对我说，爱我。你不见了，但你的背影像这场风景装在眼里，一伸手差一点触到住你。秋来了就变色，不管有可被故事拆散了，我还是你留舍时间的河。我要永远记得那一天，我勇敢了，在这同样地点拥抱你的那一刻，突然觉得很感激我能活着。我要永远记得那一天，你微笑了，眼中闪着泪水，心却一直温暖的坚定对我说，不停对我说，要我快乐。记住了星星亮的那一天，记住了雨天记得那一天，刻在我生命变成的纪念。如果你还跟在我身边，一定会想对我细数一遍、哦、我要永远记得这一天，我勇敢了，回到熟悉地点，温习你的每一刻，突然觉得很感激我还活着。我要永远记得这一天，我微笑了，为了不让你心疼，我对自己说，不停对我说，要我快乐。

道呢，你平时生活当中可能做过的那些傻事儿或者是糊涂事儿都可以啊，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这是玉不琢不成器分享的一个尴尬的场景，他说，我就想起来呀，在2005年的时候，我当时在广西出差住宾馆，是那种民房式的，然后呢阳台是在外面，当时呢他说我穿着内裤出去晒鞋，风大，呼的一下，啪的一下，门就被带上了。我当时穿着一条短内裤去找服务员来开门的时候，那个服务员看着我是一脸懵相啊。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哈，如果出门出差遇到了这种状况，在那个服务员喊出变态啊之前，记得要挡好关键部位，好吗？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哦哦哦，我一腔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哦，相思无用。想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相思无用，相思无用，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你走的如影踪，我每个念头。 走的无影中，我每个念头都